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我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周恒彤，支联会的副主席。咁呢就应该都是第一次坐低咁嘅倾偈。咁但是恒彤呢喺六四晚会啊，咁我其实每年都去。除了应该是过去三年，可能除了一年有年喺香港就冇出席到。咁都认识恒彤喺六四嘅晚会。咁恒彤亦都系大律师啦。咁呢就近排呢就支联会当然就系六四近，咁好多嘅新闻。咁所以今日我都会系主要同恒彤倾下支联会啦，倾下中国民主中国等等嘅一啲嘅问题。我想几有兴趣知道就系、是、其实系你加入支联会其实都会系应该系出席支联会嘅六四晚会开始㗎，系咪？ 加入啊，即實細個就會出席咯，由小學開始就已經去。 記唔記得？記唔記得？其實第一次出席呢、這 個，第一次係唔記得啦。 當時係應該都係屋企人。 係咯，媽媽帶我去咯。 嚇！但係會唔會知道？即係大概會知道六四晚會或者係八九晚會咁樣。 大概會講，即係媽媽都同你講翻話，好多哥哥姐姐為咗爭取民主，跟住就被政府殺咗咁樣。 可唔可以好簡單咁講翻啊？點解會即係而家即係做咗支聯會嘅副主席咁樣？ 我覺得六四晚會算是我自己一個政治上的啟蒙嚟嘅，即係你一個在香港的幸福中產家庭長大的細路仔咧，即係不識人間疾苦噶嘛。但係即係六四晚會令到我開始有機會去做一個政治的參與啊，了解到世界上的其他的事情。咁我覺得自己一路走嚟，即係長大咗去大學啊，畢業之後都越嚟越多嘅社會參與啦，但係。即係六四始終是一個有少少情義結的位置嘅，覺得是自己的某種根源，所以最後即係都會想係contribute 翻俾翻呢個會，即覺得是值得去做的事，值得就堅持下去的咯。 是即係正式即係做支聯會的工作是點樣開始的應該話 正式做。即係好正式，我諗都要畢業翻嚟，因為我係去英國讀大學嘅，咁畢業翻香港先至再參與翻香港呢邊嘅團體嘅啫。咁嗰時畢業係一心想做啲 NGO 工啊，做啲中國人權嘢，咁又麻麻冇乜都唔識，又淨識支聯會，跟住所以就一開始就畢業翻嚟入咗去做啲散工先，咁樣就咁入咗去就基本上冇離開過啦，即係之後做。做完散工就做義工，做完義工就做上位咁樣。 嗰段期間其實自己對中國啊，或者係即係民主發展啊，或者其他好多啲人權啊，其他方面發展啊，點樣認識嘅咧？其實係本身即係學校其實已經多咗好多呢啲，定係話你自己個人其實都對中國即係呢個歷史啊等等發展係好即係好有興趣。 講真的，你話學校唔算講得特別多嘅，即係應付完考試就算嗰種嘅程度嚟嘅。真係自己開始有個動力去了解，反而係離開咗香港，去咗外國嘅時候，即係你會好明顯感受到自己嘅身份係唔同嘅。你人哋可能會預期你會識得好多中國嘅嘢、香港嘅嘢，但係跟住發覺自己一頭霧水嘅，就好似唔係好掂當咁樣。咁係嗰時刺激到自己會去睇多啲咯。咁而始終睇多啲嘅第一步成日就係六四咯。因為有種每年都習慣咗嘅事，去到外國突然間冇人講冇人提，你覺得好重要好重要，但係冇人知，唔係唔知嘅，但係唔會人介懷咯。咁你覺得唔啱嘅喎，應該要有啲嘢做翻下喎。每年嗰個時候，咁就喺嗰個位做切入點開始去了解，先係了解八九民運啊，跟住再了解多啲可能近代嘅一啲人權啊、政治啊嘅事情，係咁樣去。開始噶咯，其實你 自己觀察你自己嗰代咧，你即係好似你咁樣對，譬如話對中國啊，對八九啊個歷史啊，以至個發展啊，好關心嗰個人權自由發展啊，係咪自己覺得都會係一個小眾咧？其實大部分其實可能即係好似我哋個感覺咁樣，都會有啲抽離嘅。其實而家新一代嚇。 我又覺得我嗰代仲係啲慢車邊未左交成行嘅年代，即係都會係覺得翻去大陸去做嘢，即係嗰啲助學又好、扶貧又好、嗰啲支教又好，係一件型嘅事嚟嘅。即係你香港冇咁嘅需要，你係去好似闖天下咁大學畢業或者大學嘅時候做呢啲咁嘅事情係。 係都多人向往嘅事嚟嘅嗰個年代，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又唔係真係咁奇怪嘅。但係啱啱我覺得我嗰代啦，再之後過幾年就開始變得幾厲害嘅，係咯。但係我嗰時都仲係慢車邊去大陸做呢啲好基層啊、農村啊、傾偈係型嘅事嚟。 即係你同咧支聯會早嗰輩會係可以 少少 overlap 係啦， 傾到會可以大概明啊，有啲共同睇法。但係你個觀察覺得點解會過咗一段時間？過了一代，或者其實可能是講緊三幾年嘅啫，嗰一代個睇法或者個諗法已經是很不同啦。 我諗好多因素嘅，即係一來是嗰、那個，我覺得香港人對中國的嗰個對立強咗啦，即係好多好直接的衝突，始終佢管治得越嚟越直接啦，佢哋嘅方式，咁又有好多人嘅衝突啦，即係你過嚟移民又好，或者過嚟旅遊買奶粉嘅又好，即係各種好直接嘅衝突，令到大家係有咗一種少少敵我嘅界線喺度，咁就唔會覺得入去做嘢係純粹幫緊啲有需要嘅人嗰種態度。咁係咯，我覺得依個係嗰個環境，但係同埋，我覺得另外一個大家唔係好講嘅背景就係、是，亦都係中國嘅嗰種。呢啲事情少咗人講，即係呢啲佢嘅維權又好，佢嘅抗爭又好，佢民間嘅情況又好。以前我讀書嗰啲年代，你會睇到，譬如阿曉明佢拍啲好型嘅片，太石村好，咪愛之村好，跟住覺得哇呢件事好值得做，佢好厲害，你會想去學，想去參與。即係同你香港有個社會運動，你見到好型好勁嘅件事，好值得去做，你會想去支持咁樣。而我嗰時係仲係見到呢啲新聞嘅，見到呢啲人出嚟嘅。但慢慢慢慢，你見佢消失咗嘅。而家嘅中國新聞報道，你點樣仲見到有啲乜維權人士嘅故仔？幾乎冇曬咁滯。咁你唔知道呢啲事，你冇聽到啲故仔，你就冇乜動力去支持去參與噶啦。其實，係咯，我覺得呢件事，但係呢個背景反而少啲人講，大家就好 focus 喺香港本身嘅身份認同。但係我覺得中國嗰個抗爭運動、民主運動本身嗰個可以吸引到外人嘅嗰個力量。慢慢，因為佢嘅打壓咧，當然背後就係 消失咗。係咪主要嘅原因咧？你根本唔係好知道發生啲咩嘢，你都無從 去介入，或者無從去，你唔會吸引到你支持咯。你去幫助啲咩嘢做到咁樣，好似都見唔到啲人做緊嘢。 係。你其實如果觀察到呢啲嘅話咧，對你自己嗰個影響係點咧？衝擊係點咧？因為你都要面對啲問題嚇，即係你關心，你都想好留意，但係你亦都無從入手嘅話， 我就係幸運嗰個咯，我係掹車邊尾咁樣入咗去，我係有嗰啲人認識嘅人啊、網絡啊，我仲知道發生咩事。但係你會慢慢感覺到你同埋身邊嘅人個隔閡越嚟越大咯，你知道嘅事，出邊嘅人完全唔知道，而係你係要入咗個門，去咗嗰個圈，你先可以了解到嘅。 譬如你首先提到嗰啲。中央政府對香港嗰個政策改變越嚟越多嘅一啲打壓，以至於可能一啲更年輕嘅一代咧，佢有啲抗拒反彈，更加之你講咩民主中國啫？你香港都即係咁樣對香港，好多時即係好典型嘅一啲嘅諗法。呢啲諗法其實都會唔會動搖咗你對一啲即係關即係都好關心啊！即係中國發展嗰個諗法。 我反而覺得唔係動搖，仲會係加強咗。因為就正正係佢咁樣打落嚟，梗係要對抗佢啦。而對抗佢，你嘅最緊要嘅盟友，梗係喺入邊抗爭嗰班人噶嘛。所以你係更加需要去了解嗰個運動，支持嗰個運動，互相去支持學習，係更當佢壓埋嚟嗰時係更加重要噶咯。我覺得很多時候香港人你很難看得出這個年紀，你沒有經驗，但譬如最近我覺得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十二港人的例子，即是你出來試上來，其實你是要入面在地的抗爭人的律師去出頭做事的，那個圈子如果沒有存在的死了的，或者香港人完全不認識的，你是博不到那種的支援的。那其實大家那個 fight 是一體的，即是你政權壓下來的反應是你整個國家去爭，就是你去入面找你的盟友，我沒有選擇做後者。 在香港這一代呢，即是多了一些，即是對最近佔中之後以至於19這樣都多了一些相對年輕的，即是關心個社會，所以出來選啊、區議會啊，咁另外一啲新嘅組織啊，咁樣嚇。你就好似係走咗另一條路咁樣嘅嚇，即係中國 咁會唔會係我或者我咁樣去理解啱唔啱？即係話你都會係關心一啲社會嘅發展啊咁樣，但係嗰個重點擺咗就喺即係闊啲嗰度，中國嗰度。呢個係一個會唔會即係都係一個選擇嚇？ 當然係一個選擇。 呢個選擇係係嗰個源頭係咪一路以嚟即係個環境啊，或者即係自己對嗰樣嘢係覺得係緊要更多咧？ 我覺得冇話即係睇古仔嘅咩決定性嘅 moment 就一件發生完咩事就突然間咁樣選，即係我覺得係真係人生嘅累積嘅經驗，你見過啲咩嘢，參與咗咩工作又好，你認識咗啲咩人又好，慢慢就轉咗入個圈子度，有少少係咁嘅情況。而你當你去到好後期或者近幾年啦，你已經喺嗰個圈子，你會覺得依個位置我要守住，正正因為冇人去做，更加要去留喺依個位置做一少少嘢咯，因為。尤其近幾年，我越嚟越覺得其實在香港是要有識中國運動的人嘅，即係香港社運圈有政治圈又好。咁而咁啱自己即係陰差陽錯，就咁多年的經歷就踩入去，咁啊喺依個位置做好嗰件事咯。 係，你對內地嗰個認識應該話即係過去應該都有啲機會翻大陸係嘛？ 是啊，因為我之前做的做啲 NGO 主要是翻做內地嗰啲維權工作嘅，咁就經常性係兩地走咁樣咯。 係，而家應該 而家就冇辦法啦， 難好多啦。 而家因為我已經冇做嗰份工作啦嘛，而家。 係自己認為自己對內地或者對大陸嗰個理解點樣形容，算唔算係覺得都會好了解大陸發生的事？ 我不敢說很了解啦，我是了解緊很窄的一個 area， 就是那個公民社會 NGO 圈的 area。有人叫我了解一些權鬥啊、政治上層架構嗰啲，我真的不係好熟嘅，真的。但我了解的位置是民間社會的嗰個網絡咯，佢哋做緊啲咩抗爭嗰啲位咯。而嗰啲位置我成日覺得是俾到我很大的鼓舞同埋一個勇氣的，即係你見到佢就很多很好勁嘅人，其實中國真係好大，好多好叻嘅人，而好多好叻嘅人又肯成個心抌入去依個民主嘅運動又好，依個人權嘅抗爭又好，咁而做嘢係不求人知嘅，即係喺中國講講你做呢啲嘢係唔可以俾人知添噶嘛。咁喺入去咁多年嘅經驗，佢就係見到好多呢啲好鼓舞到我嘅人咯。 好多一啲話即係自己好了解內地個國情啊，咁樣通常就會係批評一啲支聯會也好，或者係一啲即係對內地即係會佢哋會覺得係即係西方嘅咩有色眼鏡睇中國咁樣，就覺得佢哋唔好知道即係嗰個國情或者全面嘅嘢咁樣嚇。你自己點樣睇呢啲咁樣嘅批評，或者點樣？令到自己譬如話，我哋即係你睇大陸嘅時候，都會比較用一個比較闊嘅，或者係可以睇到全面啊咁樣個角度咧。 我覺得用一個標籤咩西方勢力就係最爛嘅一個辯論方法嚟嘅。總之你個身份唔啱，你係西方嘅，標籤咗你就錯噶啦，咁冇意義嘅。你即係同我，你可以同我討論究竟啊中國嘅工人嗰個勞工權益狀況係點樣？點解佢哋嚇得咗病工傷完之後要俾人？好似用完即棄咁等翻響下，你咪討論呢啲嘢咯。你比較具體嘅事同我討論咯。我真係入去見過呢啲人喎，同佢日日喺度拗喎，喺度砌旗子上訪喎。你同我傾下點解要發生啲咁嘅事情？咁你怎掟個標籤嚟有咩意義咧？咁當然我都唔會話我啱啱都講，我唔會係全面理解所有中國嘅嘢。但係你見到有啲情況係唔啱嘅，而你呢啲唔啱嘅嘢係可以去爭取去改變嘅。咁去做咁解啫嘛。正如我哋講六四，當然唔代表全中國啦。但六四件事係明顯嚟犯罪，冇交代，一直咁樣去好唔公平咁對待啲無親，咁你咪針住呢件事要求翻個公道咯。我係唔乜，即係唔係我哋唔會因為我哋冇全面地去評價中國嘅所有嘢，爭取平衡六四就唔啱噶嘛。 係。其實有冇人問過你愛唔愛國？ 或者你自己会点答？ 我知道有嘅，应该。 你会点答啊？即系如果有啲媒体又好啊，或者譬如话一啲政党啊，或者啲咩吓，你支联会啦，咁啊爱即系支援爱国民主运动啦，你爱唔爱国咁样，应该即系会点答啊？其实。 我覺得我不愛國嘅，其實，因為但係嗰個位係因為我唔係好，我唔中意嗰種國家本位嘅思考，所以我唔話自己愛一個國，我愛嗰個地方嘅人。 嗯 係咯，我係為嗰啲人嘅人權又好尊嚴咯，去做一個做一個行動，做一個抗爭，唔係為嗰個國咯。所以我比較 hesitate 用愛國呢個詞眼，係啦。但我覺得愛係肯定係所有社會運動嘅一個根源嘅感情嚟嘅。 因為即係內地講愛國就即係嗰個概念好多時候國啊、黨啊、政權啊， 嚇 就同現代社會嘅觀念就已經好唔同咁樣啦。咁但係而家香港嗰個即係現實狀況就係愛國咁，唔單止係口號啦。咁然後去到具體嘅講法啊，好多好多好多即係其他嘅嘢啦。去翻而家即係支聯會嘅問題咧，咁舊年咁一個集會，咁就都廿幾位啦嚇，廿幾位係即係被控告非法集結啦嚇，咁包括支聯會嘅一啲人士啦，即係主席啊咁樣嚇，嗰、那個面對即係好直接嘅直接嘅風險，咁第一已經見到一啲即係退會潮啊，咁嗰個其實對支聯會會唔會都會幾大嘅影響落去會係嚇？ 影響實有嘅，但我覺得又未去到好大影響嘅，即係仲肯堅持落去人都仲在咯，我會覺得。 但始終你有啲會退咗嘅話，佢就唔參與，咁嗰個影響可能都會擴散嘅嚇，即係對一啲支聯會活動嘅參與啊咁樣，以至於那個會本身點會 但係我哋而家蘇花見到退嗰啲，其實可能都係本身就唔係好參與嗰啲，真係好核心咁多年都一直喺度出現嘅人，我又未見到邊個退。 開始會唔會開始都有啲評估，即係落去那個形態會係點樣嚇？ 我覺得而家好難有好長遠嘅計劃，都係好隨機應變嘅。即係我哋照正常做嘢咯，我哋該做嘅去做。我哋堅持係唔帶光你就係唔帶光你。咁佢要點壓落嚟嘅，咁啊到時應變咯。咁我哋只能夠做足所有嘅準備功夫啦。譬如一啲保存資料又好、真相又好、密又好嘅努力咁樣咯。 而家係六四嗰個晚會如果最終係即係其實都係唔批嘅話咧，會嗰、那個風險其實會唔會係即係會相當大啊？其實會點樣處理 啊？我覺得而家連串嘅判決都講得好明俾大家聽，你去做呢件事就係可能一年兩年嘅即係坐監咯，係啊。 變咗譬如話你會點樣去會點樣去即係？同人講話要悼念六四，但係嗰個風險會係可能啊，即係就會話你係鼓勵啲人嚇，或者係煽動啊啲人，咁你變咗可能啊維園又好，或者甚至可能其他啲點嚇，即係當晚如果係即係有啲人出席嘅話咧，會唔會都會上個會唔會都會上個身啊咁樣？點樣評估個風險其實？ 我覺得評估風險，我覺得首先我哋唔可以將風險放到無限大，唔好自己嚇自己先。即係佢而家頂到籠係禁止緊維園嘅集會，佢冇辦法去禁止你每個人落街點一支蠟燭。這個我睇唔到可以點樣犯任何嘅法例。所以我哋唔好，我又首先覺得自己先唔好自己設條限制設到無限大先。佢禁到幾多個嘢，你覺得你需要去避嗰個法律風險嘅咪去避咯？你覺得你唔需要嘅你咪去做咯。咁而喺我哋嘅立場， 當然怎樣我們都要堅持到六四啦， 嗯， 我們都是希望大家是可以公開去做這件事啦，即是一個私人的悼念變成一個就不是一個政治的狀態在嘛，其實這件事是一個政治的公共的事情，不是一個私人的事情，不是聽我媽媽自己死了人自己家哭， 是 那是咯，我們會希望見到燭光依然會點亮在每個地方， 嗯嗯，但這個位置應該就是 最有風險的地方，因為 你一 公開的話那就是，法律上 是存在的風險的嘛，是吧，那變成你會是，會不會會有種心理壓力，我意思是有心理壓力，就是說即是你怎麼講那樣的時候呢，可能不單止是你會有法律風險，即而是有些市民他們做了一些響應又好什麼都好，他們都可能會有個法律風險，即是怎樣，會不會對之前會對你來說都會是一種即是挺難去處理的一種壓力。 我覺得我們盡我們最大的責任講清楚的風險在哪裡，現在大家看到那個，對未經批准的判刑是這樣，但最後每個人是自己的主人，就是自己要去決定你要不要冒這個風險做一些事情，而同埋我覺得講清楚的風險就是不要，我們覺得都不應該放大個恐懼，個風險是幾多少，是什麼，就是集結，不是說你講六四，現在有些人就是怕到說你連講六四都不行，連建立足都不行，我覺得是 過火的，有些事就，起碼我覺得我哋唔會站在一個擴大恐懼嘅位置，但我哋要講個事實出嚟咯。事實就係集結可能係會坐咁耐監嘅。咁係咪要堅持每個人自己嘅選擇？但係我哋冇辦法去做一個家長式。我覺得社會運動唔係咁噶嘛，唔係話你啲團體就好家長式嘅命令你，我為咗保護你好或者你好，你就乜都唔好做或者乜要點樣做，唔係咁樣咯。始終每個人要自己決定呢件事對佢有幾重要咯。到最後， 有冇感覺到個社會係即係已經瀰漫住一種咁樣嘅即係恐懼嘅氣氛？咁呢個其實會對即係會對你哋嗰個工作啊，以至於話每年嘅讀念又好，或者落去即係keep 住對六四關注啊，咁都會有一啲好深遠長遠嘅影響。 我覺得呢個恐懼係。是開始植緊根在香港，我覺得，但我們所以我們要做的話是怎樣去對抗這個恐懼，我們盡量用每一次的行動，每一次出來講多些東西去跟大家講，其實不用那麼害怕的，有些事情還是可以做的，有些事情還是應該要做的，即是恐懼這些東西你越是縮其實是會越是自己不停地放大那個恐懼的，你越是去行動越去面對它，你就開始知道那個恐懼的實質是什麼，其實你需不需要怕，要怕多少，那要面對咯，我覺得這個恐懼，而是要靠每一次走出來去面對咯， 但因為始終很實在的就是說，市民他會見到即是譬如去年這樣，或者不止六四啦，即是八一八啊，十月一號啊，這樣即是你行喺頭嘅，行喺頭嘅，佢都唔排除話，即係你其他其實理論上嘅都可以告㗎，而要付出代價，付出即係失去自由嘅代價。咁佢始終係會好難驚嘅。其實或者你自己會唔會，你家人又好，或者你自己有一刻都會。 所以我覺得好現實嘅話就係我起碼覺得。現階段你不會期望這幾年可以見回19年那種很大型 的社會參與的，因為恐懼是真實的，也很理解很多人要各種的家庭又好，自己自身環境又好，是沒有辦法去冒這些風險，所以整個運動的形態會不同，但我覺得即作為社人中營也好，作為一個公民社會圈裡面比較重要的團體又好，有責任去 keep 住到氣咯，keep 住有啲嘢喐緊，唔好即係我覺得我成日引以為戒，就係內地而家個運動嘅狀況咯。你所有嘢 underground 曬，其實個運動就會死咗，真係會死咗。而嗰個死係你當政權再進一步去壓落你嘅時候，你完全冇反抗嘅能力。而呢啲反抗嘅能力，好冇辦法㗎，係所以係靠好多人犧牲去頂住㗎。但係唔頂住嗰個後果會更差咯。 理所恐懼嘅嘢只會更擺喺度咯。 其實係咪內地即係近年嘅發展，你會覺得係一個都係一個啟示？ 係啊， 都係啟示。 即係而家咁完全控制曬成個社會嘅狀態，你唔好以為你避咗今年，佢就會停咗條紅線留喺嗰度，唔會咯。佢見你，佢見你越縮，佢咪越吞咯，過嚟快啲咯。 但是會不會都好現實，就話起碼未來一段時間，香港會係向緊內地嗰種即係、就是、一種其實單唔單止係變咗即係維權，而係維權係被打，即、就、係、是、再被打嗰、那個。 呢個就係佢想要嘅效果啦。 嗯， 好明顯嘅添啦。 係 啊。咁而我哋見到預計到佢要咁樣做嘅時候，我哋嘅應對係咩咧？我哋應對如果係佢褪我哋就縮嘅話。最後我縮到而家中國嘅狀況咯，成個公民社會嘅空間係幾乎冇咗咯。 但係而家我哋即係始終就係會係你仲嗱係即係仲係頂住嘅話，但係頂住嘅人係實際上係會少咗嚇，即係有啲就離開咗啦，有啲咧可能就係即係要服刑啦嚇。咁樣嘅話會係現實上係咪真係好？好難撐落去，其實係即係 咁，梗係俾佢爛咗啦。咁但係有邊個有邊一場喺專政下爭取民主運動唔難嘅咧？咁樣呢啲你做得一樣嘢，就要有咁嘅預期嘅啦。 預期係咪包括就係話可能好多好多香港即係搞民運嘅或者其他社會事務嘅都冇諗過個預期係要付出即係咁樣嘅代價嚇？即係坐監， 咁我而家咪要開始諗。 而家你即係你覺得係開始識接受到未咧，或者係即係接受咗？ 我覺得係有個過程嘅。你講法咁樣突如其來咁笠咗落嚟，大家好，即係我覺得突然間好震驚、好 shock、好唔知點反應，好正常嘅。但係要慢慢調整，亦都要調整自己嘅期望咯。即係你嘅參考其實咪係劉曉波、李旺陽嗰啲咯。你喺中國共產黨下爭取民主。最壞，甚至可能未到最壞嘅，唔知噶，係就係咁樣咯。寫份文講人權嘅，要坐10年監咯。跟住你堅持講六四、講八九嘅，30年咯。即係我覺得呢啲位置你冇得覺得，你去鬧佢唔啱唔成係，當然要照鬧咯。但係你做得呢件事，你要有咁嘅心理準備咯。 你自己有心理準備。咁你覺得周圍嘅人咧，即係個。嗰、那個即係同即係或者同樣做緊嘅嘢，接唔接受得到，或者係有冇咁嘅心理準備？ 我覺得有人有人冇啦，呢啲就咁唔會全部人都有嘅，當然。 係支聯會其實現實上會唔會係起碼可能嗰、那個、那個調子即係未來一段時間，即係要諗下係咪比較即係會走翻即係比較低調啲，係會要。 我覺得我哋都冇辦法走低調啲噶啦，本身即係你喺嗰把刀斬落嚟之前，就係一個好公開嘅組織，你點樣低調嘅？除非你解散重建嘅啫，你咪開另外一壇嘢咯，唔好叫支聯會咯，係咪先？ 係啊，係。而家嗰個發展咧，就係即係除咗一啲團體之外咧，我哋會見到一啲制衡政府嘅力量，整個民主派啊，甚至媒體啊。司法啊、公民社會啊，咁樣都係受壓嘅。特別好多人會擔心，即係司法嗰度嚇，司法嗰、那個係咪能夠即係保障得到，或者即係做到一啲制衡？你自己都係法律界啦嚇，都會唔會擔心即係司法即係作為一個好多人會覺得係一個最後嘅一個一道牆咧，都未必頂得住。 我已經覺得佢應該未必係最後一道牆啦。我覺得而家最後一道牆係靠自己嘅，唔好靠法庭，唔好靠法官，靠我哋自己出嚟行動。即係你咁即係近排咁多嘅判案，我覺得好明顯，法庭或者法律都係被你哋用咗嚟做一個政治打壓嘅工具。我覺得我哋係要面對呢個現實噶啦。即係唔好覺得啲嘢掟咗俾法官，掟咗俾個。獨立的法庭就完事，冇可能噶啦，已經。 靠自己咁，但係即係一種 可能是一種道德力量，即是你因為你制度上你其實你最後都是可能去到即是法律啊司法程序啊咁樣啊。 咁道德力量都係一種力量嚟㗎嘛，即係我覺得即係歷史上好多推翻專政嘅運動都係一啲個道德力量凝聚出嚟嘅運動嚟㗎嘛。 如果是即係司法或者個法個法治都撐住嘅話，即係你自己係 practice 即係從事法律工作嘅話，都會唔會覺得係即係嗰套係你要相信㗎啦，即係法律啦咁樣。如果法律都喺唔同層面嗰度，或者司法去到司法層面嗰度，都係守唔住嘅話，咁其實對你自己即係都係信法律嘅人，會唔會都係一個衝擊 咧？我覺得我從來唔係一個信法律嘅人，我覺得你反而你係正正係你讀法律嘅人，你知唔知道法律有幾咁唔掂？ 嗯， 即係實正要係瞭解嗰個嘢，知道其實好千瘡百孔嘅。本來就其實香港嘅法治從來都會有問題嘅，當然冇任何一個地方嘅法治係完美嘅。咁但係你尤其你做呢行，你就知道呢度有問題，嗰度有問題，即係從來唔係嗰種。表面對外包裝得咁美好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嗰啲嘅各種各樣嘅問題，而家咪好被政權利用咗，要放大咗嗰個問題出嚟咯。我覺得即係啲法官係同一般人嘅嗰個距離又好啊，法庭成個語言同埋一般人嗰個生活嗰個距離啊，同政治嘅可能脱節啊，係反映出嚟嘅。我覺得而家依啲一直都存在嘅嘛，啲問題其實。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读法律的人就是信法律。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信法律的人。我信或者我是不是叫信呢，我追求的一些原则，譬如是讲的公义的法治，是一些原则，但我不是信一个现存于现世的一个法律制度咯。正如我在中国做维权，我们都会用法律去维权的，我边个会信中国的法律先？ 有没有想过是即支联会真的有一日会是被取缔的？ 会啊，是啊，我觉得是会的，其实，但是不知道是迟日早咯。 是，变了你那个风险会又在那里，就是你是即会不会觉得个代价太大呢？即是很多开始特别是国安法出之后，很多会觉得是初仲会话斗命长，但是近一段时间都讲少咗，都会觉得是走咗算啦咁样。 即是呢啲只能代表个人，我唔觉得代价太大。即是我觉得我自己对参与社运又好，我觉得我其实唔好算参与政治嘅。最基本要求講得出做得到咯，咁我哋去推崇或者去講一啲口號，我哋要堅持到底，我哋要學阿李旺陽先生咁樣砍腿也不回頭，唔係講下就算噶嘛。 因為始終五大綱領裏面特別2018年佢修咗憲之後嚇，加咗呢個共產黨執政等等之後咧，咁即係。法律上的風險又很明顯的，即是五大綱領裏面結束一黨專政那個，那這些位置那裡其實是 又是這個位置，我又很不喜歡用一個稱之為法律風險，這個是政治風險，不是法律風險，沒有一個客觀的法律風險。 當然內地講法律其實是講政治的， 所以我覺得我時覺得那些字眼你用得對不對都是很重要的，他就是做一個政治，但他不是做唔係話將一啲犯法分子成異於法，咁我哋就唔好跌咗入嗰套語言度。我覺得有時一啲咁嘅討論入邊，係咯，其一啦，其二政治風險梗係有噶啦。你挑戰緊一個專政，咁所以嗰個討論係一個政治風險。你挑戰專政，你就係要面對政治風險噶啦嘛。咁呢樣嘢好自然嘅，咁唔係需要過多去因為呢個風險做嘢唔做嘢，而係你知道你做呢個政治上嘅挑戰就要面對政治風險咯。即係又係劉曉波先生講過噶嘛，你做得一個異見者，你就預咗要坐監，工作嘅一部分 part of the job 啫嘛，有咩咁大不了咧？ 即係變咗嗰個五大綱領係冇空間去改嘅，你會覺得？ 嗰個係我哋嘅宗旨，我哋嘅 冇錯。 我哋 我哋嘅身份或者话叫做我哋之所以叫支联会，就一日有烟蒂纲领啊嘛。我呢个五大纲领，你咪叫个第二个会咯。你中意揾另外四句纲领出嚟，你咪开个另一个会咯。 嗯，系啊。而家有冇想象得到六四嗰晚你自己会系点样悼念？ 我点样悼念？我会点烛光啦，我会照样守住八点钟点烛光嘅约定啦。会去边度呢？我谂会迟啲会公布。 嗯，好啊，好今日好多谢阿恒同你同我哋倾下偈。咁啊，近排我相信都好忙，同埋好大嘅压力咁啊。好，咁啊，希望我相信好多人都唔会忘记六四嘅。咁啊，但系希望大家系六四都用自己嘅方式啦，自己的方式去悼念六四。今天很多谢恒同，拜拜。